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就是除夕了，应该说呢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真的就到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心里又充满了一种兴奋，也是一种期待哈。那么我们在给大家送去春节祝福的同时，在这里咱们真的也要给大家提个信儿，因为我们是养生保健的节目嘛，春节期间其实作为老人来讲啊，真的要还是应该要多注意一些哈。 借着你的话啊，今天是我们农历节的最后一天，我们呢也告别过去，迎接未来。那大年三十的我呢，咱们做养生节目呢，总是绕不开这个病。那么在我们这个民俗里边，哎，你在这喜庆节日，你就不要谈什么大灾大病的。那这个七天了啊，未来这七天时间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些轻松的话题。也就是说，你看这一年了，我们老在谈健康管理，健康管理管什么？管健康呢？管健康里边，这里边就绕不开这个疾病，是吧？那这个既然是咱们的传统节日，我就用传统的文化给咱们讲这个咱们传统的养生健康啊。 嗯， 讲什么呢？讲这个中医，就是咱们祖国医学几千年来的，它这个健康。和发病这个基本原理，因为说疾病也罢，健康也罢，他们两个也是一个相对的词儿，因为有健康才有疾病，因为有疾病才有健康，是吧？那在我们中医里边，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正气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抵抗疾病的这个能力。那么邪气是什么呢？邪气呢，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讲的一些这个危险因素、致病原因。那具体来说，什么是正气呢？正气呢，它是指我们人体的机能活动。这个机能活动，你看从中医里边讲，它包括我们的脏腑、经略、气血这些功能的这个这些活动。所以这个正气呢，它是指我们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我们抗病，还有我们老说的这个自我修复、自愈的康复能力，我们把这个叫正气。你看，所以这个正气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精略啊、脏腑啊，这个必须得正常。再有呢，我们这一套防御系统呢得正常。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患病以后呢，我们的修复能力得正常，这就指我们这个正气。那这个相对来说，既然有正气，那就有一个邪气。邪气是什么呢？就中医里面这个邪气，就是泛的指各种致病因素。你看有什么六淫，有寒暑湿燥风寒等等等等，是吧？再有我们的情志，再有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气血的阻滞等等。你看这些呢，它都属于这个邪气，是吧？那么疾病的发生和变化啊，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邪气和正气斗争的这个反应，是吧？你就像拿现代医学来说，我们呼吸道里面有没有细菌，有没有病毒，它有。我们这个肠道里面 有没有细菌，有没有病毒，它有，但是它和我们是和谐相处的，包括我们也有这个癌细胞，是吧？嗯，但是你没有诱发因素，这些人是这些致病因素，它是不会给我们造成伤害的。那在我们抵抗力低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情绪不好的情况下，我们熬夜的情况下，我们疲劳的情况下，等等等等，这些影响我们这些免疫力这些因素，这个相对于他们的危害低下不平衡的时候，诶，这个时候啊他就发病了。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种不平衡了，就是我们机体以所有的脏腑器官它的这种正能量活动的能力和它抗病的能力不能抵御外部的这个侵略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入侵我们这样的能力，再加上您说的啊，张主任，就是说我们自身在疲惫的情况下，消化呀、运化呀不良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可能敌方的这种能力就更强了，这个时候人就得病了。 是，就是我们不是说讲平衡吗？ 嗯、 你看这个，我们讲的说养生健康是这样，那在我们人的一生啊，我们从事社会活动，它也是这样，我们从小受教育。老师就教我们要勤奋，要这个诚实做人，要这个不能拿别人的东西，教了我们一些好多好多这个正面的精神因素，就是社会行为因素。同时哎，就是要教我们不能去偷懒，不能偷东西，不能去打人，不能去骂人，不能去这个破坏别人的公共财物等等等等。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社会行为中，我们也是不停的要自律，我们这跟我们养生一样，我们得养性，养我们的德，是吧？当我们的德不正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怎么样，犯法了，干坏事了。小一点的，我们是这个违反社会治安了；大一点的，我们就犯法了。那这跟我们养生是一样的，是吧？我们平时怎么把我们这个正气养好，那邪气就不可干，它就不会发生疾病。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嗯， 在这里边啊，我讲一下，就是正气和邪气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会导致我们产生疾病。因为你看咱们平时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哟，我可能是冲着我的血压去了，我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心梗，哎，我问医生我要不要装支架去了，或者我是咳嗽，我这咳得不得了，我是冲着我的咳嗽去了，或者我这个哎呦这个因为慢阻肺，我这憋的受不了，或者我又是个急性腺炎，或者因为吃的不好我又得一个胃肠炎，或者我这个尿液肌酐尿素段异常了，或者说我们这膝关节疼痛的肿胀了等等等等。你看大家都是冲着这个痛苦去求医的。 对，就是拿自己的这个症状和体征作为主诉来就医。 没错。那你我们都讲这个西医它是精准医学，既然你头疼，那我想办法把你这个头疼给你阻断啊，就给你控制一下。 嗯， 比如说我可以用这个神经抑制剂，对吧？哎，我查明如果说是你的脑供血不足，我可以给你用一点血管扩张剂。那你要咳嗽了，我给你用点止咳药。你要痰不利，我给你开点这个木舒坦。哎，你血压高，我给你开点这个扩血管的、利尿的、那个拮抗剂等等，我给你把血压降下来。那大家想一下，我一直在强调，我就说这个对症治疗只是在控制症状，很少这会儿医生不可能跟你说，哎，我给你去扶正气去，我给你调节免疫力去。为什么？你的需求是赶快给我把这个痛苦解除掉。 嗯，而且听众朋友啊，也是有一个问题，你控制完症状以后，只要我舒服了，那么这个时候听众朋友也会放松警惕。 肯定嘛， 嗯， 这就是说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痛。 对，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疼痛的背后你的基础是什么？这才是我们养生要去思考的问题。 嗯， 再举个例子，我们说现在这个能做肠镜，一照肠镜里面有息肉。里面息肉，医生可能就说这个息肉啊，如果不处理的话，它有一种癌变的可能。那你说这个话作为我们听众来说，听了你说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哎，那这会怎么做？ 我给你把这个用微创手术或者用这个激光的方法，我给你把它切了。那你是把那个息肉切了，请问产生息肉的原因解决了吗？ 是，这个时候听众朋友不会去想，他只认为我这个切掉了以后我这个病就好了，不去深入的想为什么产生息肉呢，我要不要从养生保健这个角度来不让我再长息肉呢，这个问题好像大多数人都不去 说。没错，其实真正的管理健康要从根上管理， 对， 而不是光管你的头疼去了、憋闷去了啊，去给你装支架去了，打脚去了。我说那个叫缓解症状救急呢，那个不叫治病。真正的治病是找到它的原因，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个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而且张主任，这啊也是我们现代人慢性病高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大家不去思考为什么要得这些慢性病，只是从症状上来解决它消除它，因为不去思考慢性病发生的原因，不去解决这些慢性病发生的原因，不杜绝它，所以慢性病就高发。 没错，这个所以大家既然每天收听我们的养生节目，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要用养生的理论、养生的指导思想去指导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可以远离这个危险，是吧？ 好，那刚才呢张正主任提了提，就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哈，人呢是有正气和邪气的啊，一定要正气占上风。那么在有病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去治病啊，但是平时我们一定要扶正气啊，注意养生保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为了让听众朋友更加健康的生活，我们是结合了我们节目的内容，还有呢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的内容的基础上，我们为大家集结成了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那如果大家呢想免费领取的话，别忘了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02-1119 400-602-1119。大家注意啊，春节期间大家呢可以拨打这几部电话，我们有有关的人员为大家服务。那现在呢已经是春季了，大家领到的就是春季养生五行五色啊。好，别忘了免费领取电话400-602-1119 400-602-111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离不开全民的健康，病有所医只是我们追求健康的基本条件，实现健康中国梦想就应该从减少患病的人数抓起，预防疾病的发生是医学研究的终极追求。爱于心，健于行，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获得全民的身心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让每天的养生之道节目能为您的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是我们的追求，实现健康中国梦想，让我们一起加油。 中医呢是讲情志的哈，比如说外界的气候的变化啊，心理因素的影响啊，可能都会影响的他疾病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我们怎么来扶正气，这也是中医特别有讲究的。 这个其实中医和西医不矛盾。你看我如果说我们这个发病的条件啊有100分，那么60分呢决定谁，决定我们这个生活方式。那个医学啊，就我指的这个医疗，它只能帮到我们这个8%。大家啊，因为在大家其实形成了一个错觉，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哪去，我只能去找医院。这样我就好像医院成了我的救命稻草。事实上我们就像我们老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疾病的产生它不是一天产生的，等到我们受不了了，那已经是这个链条发展的这个末端。所以这个大家印象好像说这个医疗很重要，因为你想到那儿 ICU 也罢，装支架也罢，搭桥也罢，外科手术也罢，那会已经是救了。但是真正对于我们养生来说，前边这 这条路，这站到假如说是100公里往疾病这条路上走，前面这60公里那太重要了。像你刚才说的情志，那再说的我们四季养生，春夏秋冬，你看我们中医讲天人合一嘛，人和大自然它是一体的，你必须顺应这个事实变化。一个最简单的，诶，你这个衣服你得跟着气候变吧，你看这就是一个顺应的一个行为。另外在吃上，咱们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就说诶，春季要养肝，这里边你怎么就是我们讲的道，道道道就是事物内部它所产生那个道理，我们必须得运用它，不能逆着它。 嗯， 你要那逆它，那说俗一点，我们就逆天了。 嗯， 那你跟天逆着来，那你想，你肯定最后就会产生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老祖宗啊，在吃上就特别的讲究哈，说不吃不食之食啊，就什么样的季节都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嗯， 如果这个季节没有这个东西，你吃逆季节的东西，其实对身体都不好。 对，所以说， 特别讲究。 有的时候我们说医学有它的局限性嘛，那么这个局限性里面也是说了，我们人不能逆天，一定要顺应规律， 要顺势而为， 哎，顺势而为才能永恒。 所以我们编写的这个四季养生嘛，就是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养生的方式哈。 对，那么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也说了原则，就是说你一假如说你的很痛苦，你的症状很难受，这会儿唯有西医是最有效的这个手段， 救急， 救急。 嗯， 你比如说有些人。这个非常这个有急症的情况下，你这会儿如果就求助于我们，虽然我们从道理上跟你讲对你有好处，但是这会儿我们一定他没有临床医学这个这个发挥的作用这个大， 会那么快。啊， 对你，你比如说假如说啊，我要是一个高血脂的人，我要强行降脂，要快速降脂，那我们这会儿就去，不二心的去你选择他汀，那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有些人吃了他汀以后，像我吃了他汀以后受不了，不舒服。 当然我指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会儿不强行降脂的情况下，你会出危险的情况下，这会儿呢你先去忍受一下这个你说这个副作用。那么等你平缓下来，你再去找这种绿色的对你没伤害的，逐步逐步来。那这个有对大家现实有什么指导意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西医这种治疗要求去要求养生保健的话，那你就会达到不满意。所以我怎么没有那么快。假如说你今天很头疼，你就想，诶，张主任，你我抗纤维化对我这头疼有没有好处？我说有好处。那是不是你今天用抗纤维化明天就头不疼了？这个是达不到的。 是的，那还不如吃一片止疼药管用，来得快哈。 对， 你看这个都是道， 是 我们说的道。哎，你在不同的状况下，你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康复你，你才能最大化的解决你的问题。 在协和医院啊，有一位就是听众朋友，他是17岁的时候得的糖尿病，然后得完糖尿病以后，他在之后的50年里面一直坚持每月去一次医院看病，然后一直坚持运动，很好的养生保健，50年没有任何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这个就是张主任讲的，一定要长期坚持，当然是很难很难做到的。 正常情况下，他这个养生就像我们每天呼吸空气一样，我们每天要吃饭，我们每天要喝水，你就应该把这种 习惯， 形成习惯，把这种行为自然到内身里边去，这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每一次都是出了这个问题难受了，我们才来去想这个办法，那这当然就会这个事倍功半， 对 吧？花了很多功夫，花了很多钱，结果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你看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呐，他这个养生保健意识非常强，所以呢，现在您发现吧，就是大家活的年龄越来越长，而且呢体质越来越好，但是一些中年人甚至一些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年轻就不注重养生保健，所以现在年轻人呐、中年人突然发一些重病和猝死的情况就经常发生了。 你这会儿如果去做一个就是他都能到我们这来做这个健康评价的话，那真是就是那句话，中青年人结果患了个老年的病，中青年的心脏成了这个一个老年性心脏，反倒是人家一些老年人因为知道我身体弱，我这会儿开始这个要生病了，我注重这种养生保健，结果人家的心功能，人家那个血管，人家那你去评估的话，真的就是那个三四十岁那种水平。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结果 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这个结果。 嗯，所以平时我们一定要扶好正气哈。 对，你看，在正邪，我们说它是就像阴阳一样，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你得病，首先啊，正气不足是我们疾病产生的内在根据。你如果就是说虽然有这种致病因素，不管是风寒暑湿，或者我们现在医学说的这个细菌也罢，病毒也罢，还是雾霾也罢，还是汽车尾气也罢，你如果有足够的抵抗力，你还是不得病。所以我们说这个正气是这个疾病发生这个内在根据。那说的邪气在这个疾病里面它起什么作用？邪气它只是一个诱发因素，诱导这个条件 干扰你， 干扰你。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心功能减退的这个患者，假如说在这个春天你得不起感冒，你得一个感冒，如果我是心功能减退，完全就有可能导致你右心衰。那这是什么？说明你的心不行了。这就是说，哎，这个感冒年轻人得，普通人正常人得，也就是个感冒嘛，那就过去了。可是这就算我们说的邪气，对吧？这个感冒，可是你内在的这个症，比如说你心功能，这就叫减退了，这就叫你的症的不足。那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心脏，那你就是普通是个感冒。可是我又是一个年龄大的人，我又是一个心功能减退的人，或者就是我们说慢性这个心衰嘛，这个时候完全这个一个感冒，我们把它比作为这个邪气，就是这么一个条件，结果导致我们右心衰。严重的那就可能我们生命就没了， 就击垮了。 对，所以这个疾病的发生啊，再说它是正气邪气斗争这个结果，就是如果正邪斗争这个胜负决定了发病不发病，也就是说如果正气大于你这个邪气，不得病，如果人家这致病因素战胜了你的抵抗力，那你就会得病，是吧？ 所以就应了那句话，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嘛。 对，你看，当然，说道理是为了让大家去践行，有方法。那怎么来扶正？我们也跟大家讲过，用这个转阴因子和这个中药口服液，你两个这个配合，它其实就是转阴因子，它是一些这个核酸蛋白，它呢可以增强我们这个细胞免疫那个 T 细胞的数量、活性和裂解的速度，也就是说能提升你那个抵抗力。另外这里面为什么要用这个中药口服液，中药口服液里面你看它用的是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里面从药物归经上它有这个归肾经的，有归心经的，有归脾经的，有归这个肺经的。就是说归经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医学说的这个作用，这个药物这个作用这个通道，这个不同的经略又针对的不同的这个靶器官，它能达到平衡我们五脏这个作用，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能够达到平衡。所以一个有这个现代医学这个转移因子裂解淋巴细胞，另外又有中医这个平衡，这样下来，但是大家记住啊，没有那么快，你在于这个坚持。这个安全性非常好，就是婴幼儿都可以用。那上面是可以有指导说明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张主任也给大家提供了平衡五脏、平衡扶正气的这个方子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我们在春节期间啊拨打的两部电话：400-602-1119、400-602-1119进行咨询。另外虽然说现在已经是立春了哈，春天了，可是呢从节气来讲是这样，但是从实际情况还是挺冷的哈，这个倒春寒的也挺严重，所以咱们一定要多加注意。 立春只是转暖的一个开始哈，其实真正到暖和呢，那要到清明节之后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其实是慢性病最容易以发生， 对， 最容易复发的一个关键的点，所以这个时候养生保健非常之重要。 对，冬春交际的时候啊，就特别重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我们在春节期间啊拨打的两部电话：400-602-1119、400-602-1119进行咨询。 朋友们好，